妙法莲花经，简称法花经，在众多的佛经之中被誉为经中之王的。所以唐代道宣律师说，自汉至唐六百余载，总历群籍四千余族，受持圣者无出此经。这部经是大乘佛法的重要经典，在中国汉地佛教传播的过程之中，这部经先后有六种译本，其中以鸠摩罗什法师的译本流传最广，影响最大。现在在这里所公众的就是鸠摩罗什大师的译本。本经是释迦牟尼佛晚年在王舍城东北奇遮屈山中所讲的，全书共七卷二十八品。妙法莲花经以开示诸法实相为宗旨，诸法实相是万法的本质，深邃而广大，不可思议，因而称为妙法的。佛陀开示诸法实相的方法是开权显实，会三归一，通过三性，即是声闻性、缘觉性、菩萨性，然后方便显示一佛性。所谓法呢，就是指一佛性，一佛性法深邃不可思议，因而称为妙法的。妙法就好似白莲花一样，以白色为本色，能够分出众多的颜色，譬如实相为万法之本，一佛性为三性之本，花开显莲，譬如以权显实，以三显一。如果我们时常读诵法花经，以经中四安乐行而修行，是会得到不可思议无量无边的功德的。诸法实相是非常高深的义理，释迦牟尼佛在经中讲，唯有佛才能够彻底了解诸法实相的。我们凡夫怎样才能够体悟到诸法实相呢？必须具足佛的知见，才能够体悟到诸法实相的。佛在经中以种种言辞譬喻向众生开示的，就是佛的知见了。何谓开权显实，会三归一呢？释迦牟尼佛成道之后说法时，分为初善、中善、后善三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是讲四圣谛的道理，是对修行声闻圣者讲的。而第二阶段呢，是讲十二因缘的道理，是对修行辟支佛圣者所讲的。第三阶段讲的呢，是六道波罗蜜法门，是为菩萨所讲的。这样渐次深入呢，是引导众生体悟诸法实相，令他们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成一切种智的。这里所讲的声闻性、辟支佛性、菩萨性，就是三性了。最终三性是趋向佛的无上智慧，就是一佛性了。佛说三性法，就是为了显示这一性法，所以三性是方便，是权，而一性呢是实来的。佛陀运用了种种因缘譬喻言辞的方便，这些都称为权。他的目的是为了显示一性真实的诸法实相，所以就叫做开权显实了。何谓会三归一呢？佛说三性法，并不是说三性就是真实究竟之法。佛说三性是为了更方便地显示一佛性。如果佛一开始就讲一佛性法，众生是不会接受到的。所以要开三性的方便，会三归一，即是开示三性法之后，引导众生归入一性佛法的。凡是想研习法花经者，最好能够先读诵经文，先将经文公诵一段时期，再参考注解，或者再听法师的讲解，那就能够事半功倍地解读到法花经了。而最重要的呢，是要依经义去修行。昔日隋朝智者大师修法花三昧的时候，当他读诵法花经到若王品那句是真精进，是名真法供养而来的时候呢，他豁然大悟， 见到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一会炎炎未散演说妙法。从此智者大师智慧大增，所以如果有人能够恭敬受持读诵法花经，必定会福慧增长的，现世就能够得到六根趣向清净。正如法师功德品里面说，善男子善女人若读诵解说书写此经，得八百眼功德乃至千二百意功德，以是功德庄严，六根皆令清净。法师品第十又说，若善男子善女人于法花经乃至一句受持读诵解说书写种种供养经卷，合掌恭敬，是人一切世间所应瞻奉，应以如来供养而供养之，当知此人是大菩萨，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各位，本经义理甚深，文字艰涩，如果自己读诵呢，是非常吃力的。我们有见于此，制作了这只光碟，引导大家读诵。如果大家能够每日抽一些时间出来，跟住光碟恭敬受持读诵法花经，必会消除罪障，善果日增的。如果不能够每次完成二十八品，亦可以每日恭诵一品或者两品或者三品，直至诵完为止。诵后回向一切众生离苦得乐，并回向自己及亲友，消除罪业，增长福慧嘅。